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暗格里的秘密》，作者尔东兔子，第33集，学会怼人。期中考试前一天，课间休息，刘江进来发考场分布图。 你们记一下自己的考场号啊，别走错了。考试该带的东西啊，都别漏了。期中是检验你们半学期成果的考试，能最快发现问题并且解决啊，所以请你们一定要认真对待这场考试。 丁宪对着那张图很快找到自己的名字，紧接着旁边就是周思月的名字，他兴奋地看向身旁的人。 哎，咱俩一起啊。 高兴什么啊，我这回可不会给你抄了。 周思月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在胸前，难得认真听着刘江讲话，听见声瞥一眼旁边的小姑娘，瞧她高兴的模样，当头浇下一盆冷水。丁宪不服气地哼一声， 哼，你要考不过我你怎么办？ 我挺好办的，关键倒是你，你考得比我差，你怎么办？ 我就请你吃一礼拜的食堂。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 啊！ 丁宪成功被带入沟里。午休快结束的时候，邓婉婉跟何兴文突然吵了起来。 何兴文， 干什么呀？ 你怎么回事啊？我都扫了几天了。 我在学习呢，别打扰我。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争得面红耳赤，把睡得迷迷瞪瞪的丁宪都给惊醒了。他的眼睛从手臂间抬起，看着晕晕乎乎的世界，耳边一声轻笑。一个中午没说话，刚开口，声音沙沙又低沉。 醒了。 嗯，你又没睡啊？ 男人不就是劳碌命？ 你一个大男生，你除了学习上 是是是，就你最辛苦。 碍你什么事儿啊？ 怎么这样啊，你这人？ 他俩怎么了？ 不知道。忽然就吵起来了。 丁宪竖着耳朵听了两嘴，也都明白了。起因是邓婉婉被分到跟何兴文做这周的包干区值日。当初刚入学的时候，校长在国旗下就说了，为了照顾重点班同学，特意在足球场留了一块特大的包干区给三班同学，希望他们在学习之余能注重身体锻炼，劳逸结合。但何兴文这人除了学习，对其他事都不上心，都快到周四了，也没见他在包干区出现过，都是邓婉婉中午一个人把地扫了。邓婉婉私下里已经埋怨过很多次，但也都不见何兴文改善。这不，刚扫完地回来，就把扫帚往何兴文身上一丢，火冒三丈的把人给骂了一通。何兴文正解题呢，被这一扫帚丢的也是怒火中烧。 你不扫我也不扫了。 哎，邓婉婉，你发什么神经啊？ 何兴文，你要学习我不要学习的，你好意思吗？一个大男生丢一个女生在包干区扫地。 包干区你爱扫就扫，我扫不扫是我的事，我最近要参加竞赛，没空。 大半个班级的人都被他们吵醒了，陆陆续续发出不满的声音。身为邓婉婉好朋友的女班长终于忍不住去劝 何兴文，你是男生你就不能让让婉婉？ 何兴文重新捡起刚刚被摔到地上的作业本放回桌上继续写题，空气凝固到了一个顶点。邓婉婉愣是站在原地没动，愤恨的眼神死死盯着何兴文。女班长去拉她。 婉婉，算了算了，先别生气了。 邓婉婉牢牢处在原地，任他怎么拉扯也不肯动。全班都以为这僵持的气氛要维持到上课的时候，邓婉婉又说话了。 周思月也要参加竞赛，他怎么就没你这么多毛病？也没见着人家跟你一样。哼，难怪杨老师喜欢他不喜欢你。 此话一出，有半数人将目光转移到后排的周思月身上。丁宪顺势将目光移过去，他跟个局外人似的 埋头写题，眼皮都没掀一下。所有人都知道，何兴文拿周思月当成自己的假想敌。虽然他平时表现出对周思月有多么不屑，但这帮敏感的学霸都明白，谁跟谁是竞争关系。 哼，谁不知道你喜欢他呀？ 少女心思忽然被人这么光明正大的在全班同学面前轻描淡写的点出来，如果换作是丁宪，他可能真的会疯。班级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这回连另一半的目光也都朝周思月看过来了。而周思月下意识抬头扫了眼丁宪，两人四目相撞，又同时察觉异样，别开脸。邓婉婉愣了，没想到何兴文会把这种事情拿到台面上来说。两人做过几天同桌，确实他经常会在何兴文面前提周思月的解题思路很清晰，方法也很简单，比他的思路简单许多。但他没想到何兴文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这件事情点出来。还不等他反击，何兴文又开口，这次的攻击目标直接从邓婉婉变成了周思月，口气讥讽： 杨老师拿他当亲儿子，保送名额都给他准备好了，清北苗子我可惹不起。 一句话把周思月所有的努力跟实力全部否定。也许别人看到的周思月或许天赋更多，但作为同桌的丁宪知道他花在数学上的时间不比别人少。相反，最近因为自己，周思月还减少了打球的时间，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数学上。也许是周思月生来给人感觉散漫又不正经，更不爱为自己辩解，交朋友他也都随心所欲，谈得来就聊，三观不合也维持应有的尊重。大概也有些人会抱着跟何兴文相同的想法。 何兴文，我以前觉得你能考清北，不过现在我觉得你大概也就只能考个北大青鸟了。 教室寂静，丁宪的声音听上去格外清亮，他用一种十分无辜且轻松的口气说： 反正我身边要是有朋友能考上清北，我心里肯定是为他高兴的。 班里稀稀疏疏响起几声笑，丁宪说话孔沙迪也坐不住了，连宋子琪也冷笑着刺了何兴文几句：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何兴文，你这种小市民的心态可要不得。 何兴文见占不到上风，憋着一肚子火气摔了本子去写题了。班里恢复平静，陆陆续续有人起来去上厕所或者倒水准备下午的课。周思月靠在椅子上，拿眼睛斜丁宪，口气一贯的调侃： 可以啊，小白兔都学会怼人了。 这不都你教的好。 周思月目光笔直望着他，看丁宪笑得跟个傻子似的，忍不住低着头笑骂了一句： 傻。 温暖的阳光在窗外懒洋洋地洒进来，淡金色的光线一束束打在空中，不刺眼，照着空中的浮尘，更像是一只温柔的手轻抚这些少年的脸。那时丁宪经常会想，周思月长大后真正成为男人究竟是什么样子。丁宪忽然开口： 周思月，我其实不傻。 我知道。 下午最后一节是体育课，因为明天期中考试，体育老师也不再安排别的任务，让他们自由活动，就当是放松心情了。男生们围在操场上酣畅淋漓地打球，女生则三五成群地聚在树荫下聊天。孔沙迪拉着丁宪在篮球场边沿看周思月和宋子琪打球，嘴里还在说着中午的事儿。 你中午真的把我给吓到了，你怎么那么勇敢呢？ 丁宪目光追随着场上某个灵动的身影。周思月被人严防死守在三分线外，队友冲他拍手，周思月空投回身，果然将球传给队友。两人配合默契，动作流畅，一气呵成，篮球精准地顺着抛物线进了篮筐里。宋子琪拍手叫好， 哎，漂亮，四位四位，篮板。 少年们在球场上挥汗如雨，背后是霞光万丈，展露赤子锋芒。丁宪轻巧的一笑，眼里都是光。答非所问， 沙迪，考完试你陪我去剪头发吧。 孔沙迪猛地转过头，瞪大眼睛，倒抽一口冷气地看着他。 你说什么？剪刘海？我想剪刘海，想变美，想变漂亮，想让他看见我。 你终于开窍了！ 我知道有家店，手艺特别好，考完试咱们就去。沙迪，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他。 是的呢， 我也很喜欢那傻子。 两个小姑娘相视一笑，看破了心事，满眼都是甜蜜，又各自别开，乐极生悲。 哎，那位同学小心！ 一颗篮球猝不及防地迎面朝着丁宪这边飞过来，在这种紧急时刻，越是慌乱就越容易出错，他整个人还往前走了一步。砰的一声巨响，篮球不偏不倚地砸到丁宪的眼睛上，随后又弹到孔沙迪的身上，两个小姑娘瞬间被篮球的助力给猛地一下推到地上。 本集已播讲完毕，多多转发评论哦，我们下一集再见。